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最后一节啦，咁啊真系要问问大家嘅，嗱，建战究竟有冇一个明确立场，系呼吁大家礼拜三立法会等？ 嚟到就见啦。 咁你真係想多人定讲少人啫？ 我哋都希望大家会嚟支持下啦。咁因为我哋都会响出面唱下今天我啦，同埋因为呢个系 今天我。 喂咁你做咗教喎。 喂、我哋唔系，我哋呢啲系一个 阿士永 恒。唔系，我哋呢个叫咩？ 阿士永恒。 系一个抗争嘅手法嚟嘅，同埋我哋系以身试法啦。 咁你要认真咁唱喎、 啊，好认真噶，你唱呢首《今天我》都系咪先？ 嗯，你惊唔惊俾啲 cash 啊？咁样走埋嚟问你攞翻版权费啊？ 俾咯， 俾咯， 俾 咯， 咁应该嘅，咪创作咗嘛，咪算。 系啊，公民抗命啊！呢、這个《今天我》 又想问啦。 但我想讲，我接到 order 咯，声 即系你唔嚟得嘛？ 系咩？ 系咯， 即 系惊 嗰人，惊嗰人又会有冲嘅。 我哋会喺， 但我哋呼吁可唔可以唔好冲？ 点得噶？ 因为首先一样嘢就系冇大台啦。咁大家要做啲乜嘢系自由行动啦，同埋呢一个嘅我哋键盘战线会做嘅嘢咧，就系解释条例啦，同埋呢个出面会有一啲嘅exhibition 啦，同埋再远少少会有呢个摩天轮自己可以去玩啦。咁其他嘢嘅话， 低低 系啦， 又系认真的。 你可以再唱歌啦，嗰度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即系因为其实星期三都系。 但你哋有冇不反对通知书嘅单嘢？ 我哋系申请紧，申请紧， 申请紧， 申请紧。 佢批你点啊？ 佢唔会唔批啩？ 我飘咯， 咁有就会自由咁啊。同埋我哋讲，我自己真系觉得我成日都觉得版权咧，其实唔系好政治化嘅嘢嚟嘅啫。 但系佢哋就搞到好政治化。 香港有冇嘢唔政治化嘅，大哥？ 同埋其实我觉得今次嘅机会系令到大家认识咗好多版权， 系。 但我想问，点解一定啲人话一定过嘅？ 因为而家条法例系政府提出嘅，咁只要系半数议员咧赞成就会过，咁所以 咁啊咁功能组别实过咯。 我哋而家其实咧好着重积极游说紧嘅啦，即系希望啲功能组别嘅。或者一啲建制派都 成 功啦，咁其實呢個唔係我哋游說成功嘅，其實係 Charles Mock 嘅。我成日覺得你 真係要成日要俾翻 credit Charles Mock 嘅，其實好多隱性嘅場合之下，其實佢都要幫咗手做好多嘢嘅，其實。 我唔否認 Charles Mock 佢對於網絡自由議題嘅貢獻，但係佢如果要 創科局啊。 創科局嘅話，留翻前線科技人員答， 好啊 ，BB， 留翻佢哋答。不過我哋支持前線科技人員嘅，我哋亦都緊密合作嘅。 我哋係一齊十八專團嘅咩？ 係結果之前唔係專團嚟嘅。 我話前線 係咩啊？你哋法政會師係咁，但係係 我哋嘅冇唔係法政會師。 係啊，但係我哋開頭都有啲失望啦，即係阿 Charles Mo 咁樣。话啊，佢可能都要支持，但系我亦都知道，即系业界有咁嘅声音，话想要有啲 safe harbor 啊，亦都有想要一啲 communication rights 咁样嗰啲。咁但系我谂我亦都好高兴听到佢一句说话，就系其实佢话佢会支持所有嘅修正方案咯。咁而家佢其实佢而家都话佢如果唔通过佢会投反对嘛。 系啦， 佢都 三条一齐捆绑式，即系你过一条佢都投反 对。民主党 我唔知喎，咁咪投反對咯，係咪？ 據我所知， 講咗咯。 據我所知，三條魚都唔過嘅話咧，都係投反對嘅。 公民黨咧， 公民黨我唔知咯。 切！ 我第一次 民主黨真係陰公。 我第一次聽到嘅消息係公民黨係要都係要三條嘅修訂，佢哋先至會 即係 all or nothing 啦。 係啦，但係我跟住又聽下，又有啲人同我講話，其實佢哋就係支持阿郭榮鏗自己嗰個修訂嘅啫。我唔知道而家到最後。我唔係好跟得貼，因為喺外國。 算啦，唔好講。 咁但係我想講，我哋而家會做嘅就係希望即係爭取建制派嘅支持啦，因為呢件事唔 係犀利， 唔係擔心，唔係關乎即係泛民或者建泛民一個嘅陣營嘅，即係其實係大家佢 有冇啲目標啊？咁你 我哋都有啲目標 嘅。建制都唔係，係咪個個都想贊成先？ 唔係呢其實你熬下自由黨嗰啲咧，我諗嗰啲好鬆嘅。 我見到今日話田北俊會投，個人係想投反對，咁 我 都幾高興。係啦，咁我哋都想同佢哋游說下，其實有啲業界有啲另外嘅聲音嚟，有啲業界其實都係覺得 fair use 係好嘢嚟嘅喎。咁我哋希望佢哋都聽到呢啲業界嘅聲音咯。 咁會唔會公開呼籲下禮拜三啲人呢、啊、其實你哋會幾點鐘開始啊？你個 exhibition？、啊、 我哋嘅 exhibition 咧就係會喺 我哋個 exhibition 啊， 有去飲啊？ 係啊，我哋嘅 exhibition 係其實係會七點鐘開始咧。 好小心 我 哋啲。 其實因為近排好多墨畫家，咁我哋畫家畫咗好多畫，咁我哋會畫俾大家睇下，做即係鑑賞下啲畫咁樣咯。 你咁認真嘅你 又係咯，突然間認真嘅你 監察啲畫同埋解釋一個版權法啦。咁 你會唔會喺度 㗎？我應該都會去嘅。 嗯， 要一睹蔡奇 B B 嘅風采，一定要去。 咁啊，唔使俾人拉嘅嚇。嗰、那個係一個冇大台嘅活動。咁到時，但其實你哋自己私下評估咧，嗰日會唔會搞掂呢件事咧？ 一日唔得， 應該唔得噶啦。我諗佢哋都，我都相信有好多議員咧，即係應承咗拉布，尤其是長毛，長毛係話會拉布，長毛係話會拉布噶。 長毛邊一次拉布冇去粉啦、 啊？係啊，咁所以即 係係咪去到洗文蓮嗰度啊？佢每講一句咧，啲人拉布拉布拉布拉布。 點解啲人會懷疑長毛唔拉布？ 咪玩啫，唔係你講及你講其他人。嗯咁我真係 唔知， 你睇翻嘅 track record 啫嘛，入去邊一次唔拉㗎？ 即係最堅實係長毛計啦，係嘛？ 係咁同埋阿陳志全議員佢會拉布啦。其實我聽大舊都會幫手啦。咁仲有阿范國威今日都同 積極發言，佢話會 係啦。其實咧，即係積極發言啦，大家我哋唔好叫拉布，因為真係其實可能 我冇拉布呢樣嘢。 因為大家只要其實咧咁多個泛民一齊咧積極發言咧 ，exactly 咁就已經。是好好嘅事嚟㗎。 我呼籲民主黨都支持積極發言。 都呼籲，我尤其是呼籲民主黨積極發言，同埋如果我哋可以幫到手嘅話，我哋都會幫你積極發言。 哦，咁好啊嘛。 係啊， 即係你 make sure 佢哋有嘢講嘅。 我哋會好多嘢講啊，好多嘢要幫，即係想網民要你哋幫我哋講啊。其實啲 嘢。好多啫嘛，你諗下我哋咁多嘢講都可以，你講一首歌都可以講好耐啦。 唔係，係咁啊，當然啦。即係其實，唉，即係講。所以點解變咗我話我想積極考慮等佢二讀三讀通過咗之後自己自身試法試一次呢，即係我覺得呢啲係無論告成點，又或者喂老實實咁我點啫，我唔係唱一次跟住話俾你聽我 YouTube 有100萬個 like 我有錢賺，而係真係想喂以身試法清晰一次大家呢啲嘢應該點樣做，如果我俾人告嘅時候佢用啲咩 argument 使乜你即係發不自重，全世界繼續 係咪、啊、你又唱一次同我刘慧卿唱一次， 我继续美图修修自己， 可以咁嘅咩？ 系咯，戏房嘛。 系咁所以星期三希望大家七点钟都可以。 有咩做噶嗰日去到？ 我哋 睇 exhibition 啦，咁同埋我哋会睇，我哋尝试紧搞紧做直播咯。 有人讲嘢噶，我又搞嗰啲啊。 系啊，但系好贵啊，我哋又好穷喎。 你想搞咩话？ 搞个直播。 你揾其他。我哋 我哋都會揾下佢哋幫 手。 最得意其實係今次真係左中右都好幫手，真係。 左中右。 係啊，無論 紅藍綠， 紅藍綠左中右都好幫手。例如即係星期六嗰次咁樣我哋話落雨嘛，咁我哋街集，即係熱血就即刻話謝帳篷，學聯又話識謝帳篷俾我哋咯。咁即係 啲人揾搞協啫，啱啱樓上。 我谂何连山系咪啊？何连山 点我何连山？ 系何连山 系啊！我哋发誓回师喺旺角落雨，即刻送去台。 何连山点会同 系咯？就谂一谂啊，系点解咁样乱？ 不过真系好多谢嘅各方嘅支持嘅，真系系咯。 但我发觉你哋人面系好广嘅。 都因为个议 题 啫， 系咯，即好似政改啫嘛，其实都系同上次好似啊。 系啊， 你唔觉咩？都系左中啊，唔系左中右咁先。 总之 Hong Kong fight 啦。 香港費 事，邊有香港？ 我希望係咁啦，係嘛？咁啊，好多謝阿蔡奇喺呢度，同我哋做咗兩節幾節目先啦。咁你係咪而家 繼續啦？ 繼續， 繼續啦。 仲有幾分鐘啫，其實 係咯， 咪係咯。 咁啊，亦都冇辦法唔講喎。其實今日有乜大件事特別值得講呢？其實我覺得就係一千年一樣嘅啫，因為今朝好早嘅時間呢，就已經俾人洗咗版。咁啊，大概係講咩呢？原來呢青年新政啊，梁仲恒就覺得咧，原來公民黨又唔係同路人，即其實一路以嚟咧，我都好小心去分析呢班人，因為點解咧？好多人就覺得一口咬定就，嗰班係鬼嚟嘅。咁我覺得 你波都未开，人哋议员都未做，你三句唔系两句又话要捉鬼，我觉得又好闷啫，系咪？即系我觉得且看日后如何啦，系咪？大家放长双眼睇啦。即系只不过有样嘢，我其实真系好震惊，就系话系咪青年新政梁仲恒讲嘅嘢，就代表青年新政每一个人心里面谂嗰样嘢咧？ 系咪发言人嚟噶？ 佢自称系噶噃。 哦。 但系事实上老老实实，咁你如果所有嘢都系经由呢个发言人嗰、那个苏浩定系边个嚟噶？ 嗰、那个唔系苏浩嚟噶，嗰系阿真，我笑嚟噶。 我见到呢一类型人嘅样咧，我就觉得系苏浩啊。因为阿多拿摊咗张报纸，原来嗰个咧系阿恶少嚟嘅。 咁恶少靓仔要 吓，因为点解要讲恶少咧？咁我哋都讲紧新东啊嘛。 系咯。 咁但系老老实实 初选嘛。 咁你到底系要想玩初选，一人唔玩初选啫？你觉得大家系同路人，你咪初选一次咯。咁你觉得大家唔系同路人，咁你都话你都 报名咯。 咁你报名咯，你咪参加咯。 即系我哋同民建联初选噶嘛。 系啊，我其实觉得真系大家初选都唔好倾啦。如果我系 Alan Lang 我就直情帮啦。青年新政呢几位先生，唔该你攞按金出嚟，你报名，甚至乎你冇嗰五万按金啊，我俾埋你啊，摆埋喺度。而家成个公民党同佢助选啊，你去选啦。 点解佢哋会话佢唔系同路人嘅？我唔知道， 都未睇啊。其实 佢其实肯定咗范国威条条本土路线咧，嗰、那个人就叫做系同路人。所有唔即系所有唔 embrace 呢个本土路线嘅，都唔系佢哋讲嘅同路人。 哦，即系本土派咯，咁咪佢哋系。 咁啊，即系日本土派都好多个枝节嘅。咁老老实实，你话有冇本土政纲呢啲啊？大家分析一下啦。咁但系你话泛民喂？你話公民黨嗰啲人唔係同路人，你毛孟靜嗰啲人唔係同路人，咁人民力量嗰啲更加唔係同路人啦，民主黨嗰啲更加唔係同路人啦，係咪？阿挺嗰啲所謂本土政綱係乜嘢本土政綱啫？咁老老實實，咁你個個都唔係同路人，你就唯獨是就覺得范國威嗰啲係同路人，你又可以同佢玩。咁我唔明嗰班人真係專登將自己擺喺一個咩嘅角落。isol 嚟咗好大部分人就将自己就摆于一个所谓叫本土派嘅地方，即系本土派嘅光环底下，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咁老老实实啦，即系我唔知道究竟嗰班人会唔会真系走去报名选。我亦都好相信呢个讲法，就系话其实嗰班人都系攞生逼，所谓叫做趁下热闹，你话去选咪 劲啲嘅生逼， 抽下你水嘅啫。真系叫佢摆低200万先嚟选，即系有讲玩咩？200万选系玩两个月啊？ 同埋初选都要使好多钱嘅， 系啊， 即系已经一笔咯。 系咪谂住大家做个 app 出嚟捐埋去就有得选，定还是大家 download 嚟又有得选啊？你唔惊北京中央同你选埋一份啊？ 嗯， 佢都要揾钟庭耀噶啦，一初选。 咁短时间揾唔揾得到啊？呢度讲紧一月头就要报名 噶咯， 吓一月头就要报名噶咯。 系啊，咁你仲有圣诞新年，冇人睬你噶咯。 系啊，咁我老老实实， 得翻一个礼拜啫。 我真系唔知道又选不春嘅，只不过大家老实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将只眼咧，唔该，即系及实青年新政，即系一举一动，就算唔系捉鬼都好，增进下自己嘅政治知识，睇下呢班人讲啲乜嘢。如果真系有个人觉得自己可以代表咗成个青年新政，代表埋阿黄埔选嗰两个靓女嘅话咧，咁你睇下，即系我其实好奇怪嘅，点解梁仲恒讲咁多嘢都冇人打话问阿游蕙禎，究竟梁仲恒代唔代表你的意见呢？ 咁佢系发言人都已经系代表噶啦，系咪啊？ 唔系，我想亲耳听佢 confirm 一次， 都唔系嘢事。发言人真系 exactly， 你觉得系 烂人， 你觉得好合理嘅嘢，但系其实梁仲恒讲过乜嘢啊？佢讲边一句说话？我可能要谂一谂先。 但系佢冇讲话系佢自己以个人身份咁样 答，梗系唔会啦。人哋而家 扯住青年新政之旗出嚟噶嘛？ 我就打死都唔信嗰两个女仔咧。即系可以道行高到就系话公民党唔系同路人，够胆讲出嚟。即系我觉得如果佢喺选前讲呢句咧，起码跌1000飞。你话我话咧，系嘛？好啊，今日留翻少少时间俾阿院长佢哋准备啦。因为今集我见到佢哋讲，即系出边打咗个钟系12分钟嘅啫。头先嗰两次 over 咧太紧要啦。再一次多谢蔡奇。 多谢 嗱，希望真系嘅，老老实实，真系如果条法案通过咗咧，真系如果真系有人误堕咗呢个法网，希望法政每司又好，建设好。帮帮忙， 我哋会有教育 监抽， 对唔住 啊，监抽吓，系嘛，系嘛，点解对唔住啊？ 法政会师系唔会提供法律， 冇错， 支援噶，真系。 我谂键盘战线会做嘅嘢，我哋系会有不停嘅教育工作咯，要做咯。 但系你可以揾我嘅，我哋会有另外一个身份帮你。 好彩啫，咁希望大家 星期三都大家。 注重 參加呢個 exhibition， 注意健康， 係啦，即係要著多件衫去參加呢個 exhibition， 係咪？ 冇錯。 好，今集時間多先，下禮拜再。嗰個係一個舞大台嘅活動啊，自己為自己嘅行動負責嚇，多謝各位。 凍咧，我哋唔想通宵。 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